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我想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跳表。为什么 Redis 一定要用跳表来实现有序集合呢？之前我们讲了二分查找算法，当时我讲到，因为二分查找底层依赖的是数组随机访问的特性，所以只能用数组来实现。那如果数据存储在量表当中，就真的没有办法使用二分查找算法了吗？那实际上，我们只需要对链表稍加的改造，就可以支持类似二分的查找算法。我们把改造之后的数据结构叫做跳表，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跳表这种数据结构对你来说可能会比较的陌生，因为一般的数据结构和算法的书籍都不太会讲到，但是它确实是一种各方面性能都非常优秀的动态数据结构，可以支持快速的插入删除查找操作，写起来呢也不复杂，甚至可以代替红 K 树。 Redis 的有序集合就是用跳表来实现的。如果你有一定的基础，应该也知道红 K 树可以实现快速的插入删除和查找操作。那 Redis 为什么要选择用跳表来实现有序集合呢？为什么不用红 K 树呢？那相信学完了今天的内容，你一定会有一份答案。对于一个单链表来讲，即使链表中存储的数据是有序的，如果说我们又想在其中查找某一个数据，也只能从头到尾去遍历链表，那这样查找的效率就会很低，时间复杂度会很高，是大O括号 N。 那么怎么来提高查找效率呢？如果对链表建立一级索引，查找起来是不是会更快一点呢？每两个节点提取一个节点到上一级，我们把抽出来的那一级叫做索引或者索引层。你可以看我在文稿里面画的图，图中的档表示档指针指向下一级节点。如果说我们现在要查找某一个节点，比如说16，我们可以先在索引层遍历，当遍历到索引层中值为13的节点的时候，我们发现下一个节点是17，那么要查找的节点16肯定就在这两个节点之间。然后我们透过索引层节点的档指针下降到原始链表这一层继续遍历，那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遍历两个节点就可以找到值等于16的这个节点。那这样原来如果要查找16需要遍历10个节点，那我们现在只需要遍历7个节点。那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加上一层索引之后，查找一个节点需要遍历的节点个数减小了，也就是说查找效率提高了。那么如果我们再加一级索引，效率会不会提升更多呢？跟前面建立第一级索引的方式类似，我们在第一级索引的基础之上，每两个节点就抽出来一个节点到第二级索引。那现在我们再来查找16，我们只需要遍历6个节点，数量又减少了。我所举的例子呢，数据量并不大，所以即便加了两级索引，查找的效率提升也并不明显。为了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索引提升查询效率，那我画了一个包含64个节点的链表，按照前面所讲的这种思路建立了五级索引，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从这个图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原来没有索引的时候查找62需要遍历62个节点，而现在只需要遍历11个节点，那速度是不是提升了很多呢？所以说当链表的长度 N 比较大的时候，比如说1000或者10000的时候，在构建索引之后，查找效率的提升就会非常的明显。那前面讲到的这种链表加多级索引的结构，这就是跳表。我通过例子给你展示了跳表是如何减少查询次数的。你现在应该很清晰的知道，算法的执行效率是可以用时间复杂度来衡量的。那在这里我们依然可以用。我们知道，在一个单链表中，查询某个数据的时间复杂度是大O括号 N。那在一个具有多级索引的跳表当中，查询某个数据的时间复杂度又是多少呢？这个时间复杂度的分析方法可能会比较难想到，我先把问题分解一下。先来看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说链表里有 N 个节点，会有多少级索引呢？按照我们刚刚所讲的，每两个节点会抽出来一个节点作为上一级索引的节点，那么说第一级索引的节点个数大约就是二分之 N， 第二级索引的节点个数大约就是四分之 N， 第三级索引的节点个数大约就是八分之 N， 那以此类推，也就是说第 K 级索引的节点个数是第 K 减一级索引的节点个数的一半，那第 K 级索引节点的个数就是2的 K 次方分之 N。 假设索引有 H 级，最高级的索引有两个节点，按照上面的公式我们可以得到2的 H 次方分之 N 等于2，从而求得 H 等于 log 以2为底 N 的对数减1。如果包含原始链表这一层， 整个跳表的高度就是 log 以2为底 n 的对数。我们在跳表中查询某个数据的时候，如果每一层都要便利 m 个节点，那在跳表中查询一个数据的时间复杂度就是大括括号 m 乘以 log n。 那么这个 m 的值是多少呢？按照前面的这种索引结构，我们每一级索引都最多只需要便利三个节点，也就是说 m 等于3。那为什么是3呢？我再来解释一下。假设我们现在要查找的数据是 x， 在第 k 级索引中，我们便利到 y 节点之后，发现 x 大于 y， 小于后面的节点 z， 所以我们通过 y 的当指针从第 k 级索引下降到第 k 减一级索引。在第 k 减一级索引当中， y 和 z 之间只有三个节点，所以我们在 k 减一级索引当中最多只需要便利三个节点，以此类推，每一级索引都最多只需要便利三个节点。通过我们上面的这种分析，我们得到了 m 等于3，所以在跳表当中查询任意数据的时间复杂度就是大O括号 log n。 这个查找的时间复杂度跟二分查找是一样的，所以说换句话说，我们基于单链表实现了二分查找，这是不是很神奇呢？不过呀，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种查询效率的提升前提是建立了很多级的索引，这也就是我们在第六节所讲到的空间换时间的设计思路。比起单纯的单链表，跳表需要存储多级索引，肯定要消耗更多的存储空间。那到底需要消耗多少额外的存储空间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跳表的空间复杂度。跳表的空间复杂度分析并不难，我们前面说过，假设原始链表大小是 n， 那第一级索引大约有二分之 n 个节点，第二级索引大约有四分之 n 个节点。那么以此来类推，每上升一级就减少一半，直到剩下两个节点。如果我们把每级索引的节点数写出来，这就是一个等比数列，这几级索引的节点总和就是二分之 n 加四分之 n 加八分之 n， 一直加到八加四加二，结果等于 n 减二。所以跳表的空间复杂度就是大O括号 n。 那也就是说，如果将包含 n 个节点的单链表构造成跳表，我们需要额外再用接近 n 个节点的存储空间。那我们有没有办法来降低索引占用内存空间呢？我们前面都是每两个节点抽一个节点到上级索引，如果我们每三个节点或者五个节点抽一个节点到上级索引，那是不是就不用这么多索引节点了呢？我画了一个每三个节点抽一个的示意图放在了文稿里，你可以来看一下。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级索引需要大约三分之 n 个节点，第二级索引需要大约九分之 n 个节点，那每往上一级索引节点的个数都会除以3。为了方便的计算，我们假设最高一级的索引节点个数是1，然后我们把每个索引的节点个数都写下来，这也是一个等比数列。通过等比数列求和公式，总的索引节点大约是3分之 n 加9分之 n 加27分之 n， 一直加到9加3加1，结果等于2分之 n。 尽管空间复杂度还是大O括号 n， 但比上面的每两个节点抽一个节点的索引构建方法要减少了一半的索引节点存储空间。但实际上在软件开发当中，我们不必要太在意索引占用的额外空间。在讲数据结构和算法的时候，我们习惯性的把要处理的数据看成是整数，但是在实际的软件开发当中，原始链表中存储的有可能是很大的对象，而索引节点只需要存储关键值和几个指针，并不需要存储对象。所以当对象比索引节点大很多的时候，那么索引占用的额外空间就完全可以忽略。跳表长什么样子，我想你应该已经很清楚了。它的查找操作我们刚刚也讲过了。那实际上跳表是一个动态数据结构，它不仅仅支持查找操作，还支持动态的插入删除操作。而且插入删除操作的时间复杂度也是大O括号 log n。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如何在跳表当中插入一个数据，以及它是如何做到大O括号 log n 的时间复杂度的呢？我们知道在单链表中，一旦定位好要插入的位置，插入节点的时间复杂度是很低的，就是大O括号1。但是为了保证原始链表中数据的有序性，我们需要先找到要插入的位置，这个查找操作就会比较耗时。对于纯粹的单链表，需要便利每一个节点来找到插入的位置。但是对于跳表来说，我们讲过查找某个节点的时间复杂度是大O括号 log n，所以这里查找某个数据应该插入的位置，方法也是类似的，时间复杂度也是大O括号 log n， 我画了一张图，透过图你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整个插入的过程。好了，我们再来看删除操作。如果这个节点在索引当中也有出现，我们除了要删除原始链表中的节点，还要删除索引中的。因为单链表中的删除操作需要拿到要删除节点的前驱节点，然后通过指针操作完成删除。所以在查找要删除的节点的时候，一定要获取前驱节点。当然，如果我们用的是双向链表，就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了。当我们不停地往跳表中插入数据，如果我们不更新索引，就可能会出现两个索引节点之间数据非常多的情况。极端情况下，跳表还会退化成单链表。作为一种动态数据结构，我们需要某种手段来维护索引和原始链表大小之间的平衡。也就是说，如果链表中节点多了，索引节点就适当的增加一些，避免复杂度退化，以及查找、插入、删除操作性能下降。如果你了解平衡二叉树，那你就知道它们是通过左右旋的方式保持左右子数的大小平衡。如果说你不了解，那也没有关系，我们后面还会讲到。而跳表是通过随机函数来维护前面所提到的平衡性。当我们往跳表当中插入数据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同时将这个数据插入到部分的索引层中。那么如何选择加入哪些索引层呢？我们通过一个随机函数来决定将这个节点插入到哪几级索引中。比如说随机函数生成了值 k， 那我们就将这个节点添加到第一级到第 k 级这 k 级索引中。随机函数的选择其实很有讲究，从概率上来讲，能够保证跳表的索引大小和数据大小平衡性不至于性能过度退化。至于随机函数的选择，我就不展开讲解了，你可以直接看看我在 GitHub 上的代码或者 Redis 中关于有序集合的跳表实现。跳表实现还是稍稍有点复杂的，我将 Java 中实现的代码放到了 GitHub 上，你可以根据我刚刚的讲解对照着代码来仔细的思考一下。你不用死记硬背代码，跳表的实现并不是我们这一节的重点。那今天的内容到此就要讲完了，现在我来讲解一下开篇的思考题，为什么 Redis 用跳表来实现有序集合而不是红黑树。Redis 中的有序集合是通过跳表来实现的，严格点讲其实还用到了散列表，不过散列表我们后面才会讲到，所以我们现在暂时来忽略这部分。如果你去查看 Redis 的开发手册，就会发现 Redis 中的有序集合支持的核心操作主要有这样几个：插入一个数据，删除一个数据，查找一个数据，按照区间查找数据，比如查找值在100到356之间的数据，迭代输出有序数列。那在这其中，插入、删除、查找以及迭代输出有序数列这几个操作，红黑树也可以完成，时间复杂度跟跳表是一样的，但是按照区间来查找数据的这个操作，红黑树的效率并没有跳表高。对于按照区间查找数据的这个操作，跳表可以做到刀括号 log n 的时间复杂度定位区间的起点，然后在原始链表中顺序往后便利就可以了，这样做非常的高效。当然 Redis 之所以用跳表来实现有序集合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跳表更容易代码实现。虽然说跳表的实现也不简单，但是相比于红黑树来说还是好懂好写多了，而简单就意味着可读性好，不容易出错。还有跳表更加灵活，它可以通过改变索引构建的策略有效平衡执行效率和内存消耗。不过跳表也不能完全替代红黑树，因为红黑树比跳表的出现要早一些，很多编程语言中的 map 类型都是通过红黑树来实现的。我们做业务开发的时候直接拿来用就可以了，完全不用费劲去自己来实现一个红黑树。但是跳表并没有一个现成的实现，所以在开发当中如果你想用跳表，那必须要自己来实现。好，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我们讲了跳表这种数据结构，跳表使用空间换时间的设计思路，通过构建多级索引来提高查找的效率，实现了基于链表的二分查找。那跳表是一种动态数据结构，它支持快速的插入、删除、查找操作，时间复杂度都是大O括号 log n， 跳表的空间复杂度是大O括号 n。 不过跳表的实现非常灵活，可以通过改变索引构建策略有效平衡执行效率和内存消耗。虽然跳表的代码实现并不简单，但是作为一种动态数据结构，比起红黑树来说实现还是要简单多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为了代码的简单易读，比起红黑树我们就更倾向于使用跳表。最后再来给你留道思考题吧， 在今天的内容中，对于跳表的时间复杂度分析，我们分析了每两个节点提取一个节点作为索引的时间复杂度。如果每三个或者每五个节点提取一个节点作为上节索引，那么对应在跳表中查询数据的时间复杂度是多少呢？欢迎留言和我分享，我会在第